这微博上这些纯属瞎闹，程思嫣看了好半天，终于回过神来，这里基本已经玩脱了，哪里还能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由头，如果只是方瑞微博七个字，还真不好意思向呼啸俱乐部那边求证。但现在这帮职业选手们一闹腾，这事儿全面扩散，荣耀粉丝千千万，现在都在议论这事儿。 这要不向呼啸方面求证一下，反倒显得他这记者没有什么职业嗅觉了。于是程思嫣直接电话给了呼啸俱乐部，但是呼啸方面却是一口否认了此事。有关方瑞的微博，他们表示并不知情，有待沟通。看起来有点像是推脱的回应，但也确实是此时呼啸俱乐部的实情。方瑞的微博发在深夜。 这样大面积闹腾起来是今天早上的事儿，呼啸官方随后才开始介入了解。呼啸方面事情进展很快，先是找方瑞了解了一下情况，而他现在在战队的处境又不是什么秘密，一问便知。再然后就是找队长唐昊征询意见。唐昊没有丝毫妥协，他并没有要逼走方瑞的意思，但是他也绝不会因此妥协他的风格。 方瑞希望可以更多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唐昊同样如此。在他看来，迎合方瑞的风格将让他的能力无法彻底发挥，这才是他不肯退让的主因。俱乐部一看，这没法弄了，唐昊和方瑞死活兼容不了，那就只能牺牲一个了。而这个选择，呼啸一秒钟就做出来了。 唐昊是他们未来几年都要依仗的核心，他当然不可能离开。而方瑞虽然在队多年，又正值当打，但是他也是要围绕唐昊这个核心来运转的。既然他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那么也只能对他说抱歉了。最终，呼啸老板亲自找方瑞谈话，告知他被准许离开。作为战队5年以来的二当家。 呼啸方面还是给予了他足够的尊重。这个结果，方瑞丝毫也不意外。毕竟这问题不是今天刚刚爆发，而是整整存在了一个赛季。这一整个赛季，双方都没能兼用起来，而这一次大概就是所谓的最终摊牌了。我明白，我都明白，不用再说了。方瑞面带微笑。 却没有听老板的解释，他知道俱乐部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哎，好吧，呼啸老板也没有再坚持说下去。你想去哪里，我们会尽可能给予你方便的。嗯，让我想想吧。没关系，时间还有。是的，时间还有。转会窗才刚刚开启半月。 目前为止，除了对家事的大规模扫荡，还没有发生什么重磅转会。去哪里呢？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方瑞一脸惆怅。他早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居然要离开呼啸了，这个自己战斗了5年的地方。 5年的光阴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对很多职业选手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全部。方瑞觉得自己还算不错，5年过去，只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段落，接下来他将换一个地方，掀起新的篇章。不过，去哪儿呢？方瑞想着，随手拿出了手机。 昨晚关机后到现在还没有开，结果刚刚一开就有电话打进来，翻出来一看是电竞之家的记者程思嫣。方瑞猜到他会问什么，对于既定的事实，当然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方瑞接起了电话，真的要离开了？程思嫣总算等到方瑞开机，结果就听到了确切的消息。是啊，要离开了。 方瑞说着，目光再一次在周围的一切上旋转着。准备去哪里？还没想好。微博上可有好多战队都在邀请你哦。 程思嫣半开玩笑地说，微博上那些家伙的吐槽还是不太敢当真的。 微博？怎么，你还没有看过啊？ 没有啊。 去看看吧，很精彩，连叶修都转发了你的微博。 叶修？方瑞一听也吓了一跳。 他代表星星在邀请你哦。 星星嘛， 快去看看吧。 星星战队一大早起来没上游戏，而是刷微博，这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很少有的活动。但事实上，叶修只是随便玩了那么一条后就离开了，一夜没睡的关荣飞找他有事儿要商量呢。星星百鬼巢穴击杀鬼王的奖励到现在可还没有领呢。奖励可以自选材料，这当然要问及星星现在的后勤主管大人关荣飞的意见。对千机伞最有兴趣最为关爱的关荣飞很坚定地要选手提供千机伞的材料，但是千机伞提升75级，关荣飞的计划是要全部使用稀有材料，耗材极为夸张，这种时候优先选择哪一些，一时间让他也犹豫不定了。昨晚几人没下线，等关荣飞这边给出结论后就去领奖励，足足等了半小时，最后无奈先进去休息了。结果一夜过去，早上再来却看到关荣飞还在他的电脑前没挪窝，满屏幕的文档，满地的草稿纸，这家伙不知道想用什么方法来珍惜这宝贵的自选机会，竟然愣是折腾了一夜。更悲壮的是，折腾了一夜居然还没结果。 先休息吧，又不急， 叶修说道，领奖励的期限还有很长。 别吵别吵，就要有主意了。 关荣飞死盯着屏幕，不理任何人的劝告。无奈的叶修只好离去。随后那边随意刷了刷微博的苏沐橙发现了热闹，叶修凑去一看，顺手也就来了一发。结果叶修发微博顿时成了超越方瑞要转会了成为更重大的新闻和八卦，相比之下赵阳退役的消息显得更加冷清。诸多选手在转发了一下那条新闻，进行了一下祝福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退役毕竟是件很伤感的事儿，再加上赵阳的职业生涯又是那么的悲怆，再没人性再没下线再猥琐的家伙恐怕也无力在这个时候对赵阳吐槽什么。大家场上是对手，场外却是朋友，哪怕关系有亲疏，但是退役意味着彻底的离别，从今往后在这片天地他们就将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这种时候所有人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再见，走好，祝福，好运，除此以外还能再说什么呢？方瑞一个三字微博，一个四字的评论回复，就在职业选手堆中引起了这么大的响动。就算真是要转会了，谁没见过这种事儿吗？哪次在微博上搞得这么热闹过？这事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回避，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宣泄。退役这种事儿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比死还难受也说不定，他们每个人都不想退役，也不想看到别人退役，但偏偏让人无奈的是，这终归是他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步，或早或晚每个人就像生命终会消亡一样。于是闹腾方瑞发现了叶修的微博，众人又开始纷纷扬扬地闹腾叶修。不过这时候叶修已经被关荣飞又叫过去，说是已经有主意了，让叶修参谋参谋。 说说看， 叶修过来后说道。 这些， 关荣飞递给叶修一张草稿纸，上面潦草地罗列着需求。这次彩蛋的奖励是队伍五人每人自选五个材料以及一件成装，合计就是25个材料和五件成装。关荣飞在努力规划的当然是材料的选择，只是居然想了一通宵让叶修有些诧异。在他想来的话，这种时候当然是多注重那些需求量大的，好像不至于这么难抉择吧。 但此时拿到关荣飞这张潦草的清单后，叶修看了看，却有些不明白他的思路。 这些我想应该可以了， 关荣飞说。 可以了？什么可以了？ 我要做一个实验。 实验？ 嗯，决定千机伞方案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如果这个能成，千机伞才能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下去，如果不行，恐怕要有修改。 什么实验啊？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那你现在让我看什么？ 叶修拿着那张破草纸问道。 看？谁让你看了？拿着清单去把材料领回来啊。 叶修一头黑线，合着这位爷根本就不是要问他的意见，只是打发他跑腿去领材料。 行，我去领奖励，你现在就要弄了？ 不不不，我得休息一下，你先领了放着吧，晚上再弄，这个可不能出差错。 关荣飞说到最后已经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一样了，看也不看叶修，就这样离开了。叶修又不是头天认识他，这家伙这模样早就见怪不怪了。拿了清单出来，昨天参战的五个角色一人五个材料，照清单领取后全部转到军墨校号放好。提升千机伞当然得用军墨校账号。随后有关方瑞却又新消息出来了，呼啸俱乐部在内部梳理完毕问题后已经正式宣布确认了方瑞将在今夏离队的消息。